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自古就是京城手艺文化名城，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处处有人捧场，处处打出风头。我早把古老叉子大伯叮嘱我的那些话扔在脖子后头了，红的发紫，紫了就要发黑，捧得高，摔得重，树大招风，便要连根拔起。我被封为青年作家的反党典型，头上扣屎盆子，身上撒狗血，臭不可闻。不多不少，十大罪状，其中之一便是破坏合作化，同情支持唆使煽动破坏分子闹退社。揭发人正是我的左膀柴禾。柴禾只在流房乡逗留了不到一个月。我被叫回北京，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双白报告，然后大小座谈会召开不下数十回，常常我都收到不得缺席的通知。在这期间，县妇联副主任班师回朝，柴禾也就官复原职，快如闪电结了婚，又被调任县梆子剧团的团长。我曾非常怀恨柴禾的卖友求荣，22年后我才知道，柴禾当时本不忍心落井下石，但是他不揭发我便自身难保，是县妇联副主任逼他下了狠心。历经沧桑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不但不能怀恨县妇联副主任，反而为他惨死而哀悼。柴禾大吃苦头，后来跟梆子剧团一位唱彩旦的女演员同命相连，下访插队中鳏寡结合，货真价实的半间草屋做新房。左膀屈服压力，右臂却宁折不弯。艾蒿在我和柴禾走后孤掌难鸣，便到榆林村蹲点儿，关在屋里写长篇小说，收入青年创作丛书出版，于是被调到专区文联，跟那位市委副书记的女儿结了婚，而且早生贵子。然而他不但不肯揭发我的罪行，反倒为我鸣冤叫屈，留党察看，仍不改口，态度恶劣，罪加一等，开除出党。市委副书记的女儿跟他离了婚，儿子也随娘改嫁，换了爸爸。艾蒿吃我的挂烙，闹得妻离子散。虽然他现在娶了一位德才貌三全其美的年轻妻子，幸福的好像泡在蜜罐子里，我仍然感到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， 深深负疚。听候处理，我足不出户，一日三醉，并不知道关于我的谣传竟五花八门，千奇百怪，下臭雾一般弥漫在运河滩上，惊动了干娘爱窝窝、古老茬子大伯和古玉桃。这些五花八门而又千奇百怪的谣传，搜集起来互相对照，只不过大同小异，都是在家破人亡上做文章，无非是我死了，我的妻子走了，千步一枪。可以得奖的佳作，虽然也是一死一走，却因颇有传奇色彩而迷人。佳作之一，关于我的死，是说我从北海金鳌玉桥的汉白玉栏杆上跳到中南海里，想浮水到毛主席的住所告御状，被警卫战士开枪打死了。佳作之二，说我躲到景山公园，天黑静园也没有被发觉，半夜三更在吊死崇祯皇帝的老槐树上上了吊。关于我的妻子的出走，故事情节基本一般，说是我被打死或上吊之后，他向孙尚香即将哭刘备投水寻死，却又被救，于是带着一儿一女回娘家了。但是关于他的身份其说不一，说他是东南亚归侨，本来属实，然而当时的政策归侨出国很难照准，那就没戏可唱，所以还是以假定她为苏联女人才能情节合理，哀婉动人，也就更投合世俗心理，最受欢迎。口头创作，口头流传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运河滩，也就更为耸人听闻，家喻户晓。话说这一天上午，我喝下四两家乡酿造的通州老窖，酒瓶子见了底儿，半醉半醒坐在我家小院的早阴下，打开话匣子听程砚秋的唱片《窦娥冤》。我这个人的文化娱乐生活最大的嗜好就是听程腔，程砚秋的一唱三叹如泣如诉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，能叫我如醉如痴，怆然泣下。砰砰砰，街门敲得山响，我只当是管片的警察和街道治保主任的大驾光临，慌忙把话匣子一关，三把两把抹掉满脸泪水，开门迎进。谁知开门一看，却是古老茬子大伯和古玉桃站立门口，父女俩都是风尘仆仆，满头大汗，眼泪汪汪的，像是前来给我收尸的。 哥，你没有死？ 你这个丧门性，我怕被胡同里的小人听进耳朵，添油加醋向管片警察和治安主任反映，平白无故又要惹来一场麻烦，急忙把古玉涛扯进门里，大吵大叫给路人听。哎呀，我决心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怎么能不可救药，自绝于党呢？啊， 你不是鬼魂吧？ 古玉涛收住了哭声，仍然抽泣不止。 站到阳光下让我看看，有影子是人，没影子那就是鬼。 我只得依了他。阳光下躺着一个烧焦尸体似的黑影，看我一只脚下，哼，真正是魂不离体，行尸走肉。 不行，我还要掐一掐，我还要掐一掐。 古玉涛说着，两根手指像一把老虎钳子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下， 疼得我呀像被活蝎子蛰了一口。哎呀， 哥，你活着，你活着，活着。 古玉桃扑在我的肩上，哭了笑，笑了哭。 哥，听说你跳桥中了子弹，歪脖树上了吊，我就跟娘给你烧了18个元宝，100张纸钱。 多谢了。我的鼻子一酸，强忍住眼泪，还要苦中作乐。你们娘俩为我一哭，死两回也值得。倒背着双手在小院里转来转去的古老茬子大伯，看看这间屋的情景，听听那间屋的动静，突然问道：侄儿媳妇呢？我推开古玉桃，转过身答道：他带着两个孩子到北海公园散心去了。我出事儿那天，我那怀孕的妻子惊了胎，生下一儿一女，也就休了学。月子里他那个大学打发一波波男女同学，有男低音，有女高音，男女混声大合唱，向他展开围攻，逼他反戈一击，跟我离婚。他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木雕泥塑不点头，最后被扣上革命意志消沉的罪名，以劝退的方式取消了他的党籍。这些日子他寝不安息，食不甘味，面黄肌瘦，回了奶。他性格内向，在我面前不动声色，泪水流进肚子里。每天上午推着儿童车到距离我家一站之地的北海公园，呆呆地坐上几个小时，中午回家做饭，还要哄我高兴，多喝2两酒，多吃一碗饭。古老茬子大伯半信半疑，察言观色地问道：人家都说他坐上飞机回苏联了，你是不是有苦难言呢？啊！我苦笑着答道：哼，您的侄媳妇儿是在外国出生的中国人，跟苏联风马牛不相及，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不打满天飞，吃多少苦受多少罪，她也不离开祖国。 也不跟你离婚吗？ 古玉桃又横插一杠子： 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呀。 他跟我是刀砍不断，棒打不散，不像爱好的老婆是个同甘而不能共苦的势利小人。 爱好怎么了？ 他为我两肋插刀，受了处分，他那个势利眼的老婆就跟他一刀两断了。 贱货！ 是我害了爱好。 柴禾也在劫难逃吧。 他的刀插在我的两肋上，立功受奖了。 爹，咱们走。爹，咱们爷俩得看望爱蒿去，也要给柴禾登门道喜。 古玉涛脸色阴暗，给老爹使了个眼色。父女俩两心相通，古老茬子大伯连连点头，言之有理。古家妇女的脾气，打定主意，九牛二虎也拉不回头。我只有鞠躬放行，洒泪而别。我从18重天上一个倒栽葱摔下来，就像赤条条一丝不挂重返运河滩，又在我们的榆林村咕咕坠地。想当年我头顶高粱花子，两手空空走进北京城，当了10年城里人，只不过客串而已。南柯一梦，10年醒， 我又两手空空走出北京城，回到家乡，头顶高粱花子。北京城要干净的像一块水晶，从上到下大扫除。我不但被开除了党籍、会籍和公职，而且被注销了户口，连可供夹着尾巴安身立命的方寸之地也没有了。住下去便是非法拘留，被管片警察押送公安局收容所，那将大受皮肉之苦，还要被充军发配到新凯湖沼泽地喂蚊子。只有家乡不嫌弃他那无处存身的儿女，给我栖身之所，饭桌上有我一副碗筷。下京津公路，过跨河大桥，爬上翠柳青阳夹道的长堤，我看见了榆林村的树梢，听见了村外绿荫深处的鸟语，呼吸到田野、河边、菜园的花香，更望见从一座座泥棚茅舍升起的一缕缕袅袅的炊烟。我的胸口一阵堵得慌，两腿发软，半坐半跪在地坡上，真想嚎啕大哭一场，哭出我的委屈，倒尽我的苦水。大哥，您回来了。一个骑自行车的过路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，有一双笑眼，一张娃娃脸。我呆若木鸡地问他，你是谁？他自报家门，原来是古玉陶的未婚夫金盏儿，刚调来几个月的大社拖拉机手，所以我们没有见过面。大哥，我在岳父岳母家见过您的相片。金盏儿一手扶车，一手搀着我的肋窝，把您的行李放在我自行车的后架上。哦，对了，送您到谁家呀？到我干娘家。金盏儿助我一臂之力，我站了起来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您赶上我跟玉桃的好日子了。金盏儿喜形于色，好，你们早该成亲了。玉桃刚从牢里放出半个月，又有好几天拿不定主意。啊，你说什么？玉桃坐了牢？我又被惊吓得有气无力，双手搂住一颗打着喜鹊窝的傻青羊。傻青羊摇晃起来，惊飞四散的喜鹊喳喳叫着绕树盘旋。啊，就是那次他看望您回来，路过通州，闯进那个姓柴的家里，打他那个姓柴的鼻青脸肿，七窍冒血。金盏儿拍手跺脚笑起来，笑出串串滴滴的泪珠。呵，对了，虎哥呀跑断了双腿，拜遍了庙门才把他保出来，他还说没住够呢。哎呀，这个傻丫头。我啼笑皆非，一大口泪水噎住了我的喉咙。可是他却跟虎哥不解死扣。金盏的娃娃脸笼罩了愁云，笑眼里充满了忧心忡忡的神色。玉桃，一不怕爹，二不怕娘，只听您一个人的话。啊，您劝他跟虎哥了结了新旧两笔账，兄妹和好了吧。啊，什么新账啊？我摸不着头脑。金盏儿面带愧色，低下头说，虎哥为了成全我和玉桃，把艾豪同志从他的那个乡调走了。嗯，调到哪儿了？我自从出事以后就跟艾豪不通音信，一直不知他的下落。哦，听说是到城里的房管局跑腿，挨门串户的收房租。艾豪被开除出党，同时也被赶出专区文联， 下放到运河滩界外的一个乡当文书。那个乡的乡长便是古玉陶的哥哥邱老虎。邱老虎刚中有柔，粗中有细，他怕爱好身背罪名，蹲在办公室言多语失，遭人暗算，便把爱好打发到运河大堤上，带领20名民工防汛，住在民工小队搭起的窝棚里。爱好是个性情恬淡的人，走鸿运不骄不躁，走背字不颓唐丧志，住窝棚也能随遇而安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建。 艾蒿是个性情恬淡的人，走鸿运不骄不躁，走背字不颓唐丧志，煮窝棚也能随遇而安。20名民工守护10公里河堤，2人1公里，一座窝棚，10座窝棚，16长蛇阵。艾蒿虽被开除出党，却保留公职，大小还算是个朝廷命官。民工们给他一个人搭起了一间窝棚小屋，盘起的小炕很像个单人床，不过天气闷热，他在柳枝上挂起帐篷，睡在河堤的露天地上，头边放一盏风雨灯，看书看到半夜。这几年不闹大水，旱得河床干涸，能种一茬大麦和豌豆，防汛不过是例行公事。好孩子没人舍庙里，护堤的民工都是各村的嘎杂子，每晚不是聚赌就是偷瓜，还有的溜进村里钻狗洞。10公里长堤，只有艾蒿一个人。艾蒿在蚊帐里看书，月色朦胧中睡去，手中的书压在胸口，风雨灯照见他那清瘦惨白的脸儿，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忍看。忽然他被一阵抽泣声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古玉桃跪在蚊帐外。他当联防乡党委副书记，到榆林村蹲点儿，在我干娘爱窝窝家吃过几回饭，见过古玉桃几回，两个人都是熟脸儿。哎，玉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艾蒿坐起来，迷迷瞪瞪地问道。 我刚从看守所出来。 古玉桃泪光晶莹。 早就想看望你这位敢说公道话的好大哥。我过去没有看出来，你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。 啊，过奖了。艾蒿惨笑着摇头。你干哥红极一时，前呼后拥多少朋友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可是挺身而出抱打不平，替他出一口气的却是你这个小姑娘。哎呀，亏死我们这些胆小怕事的男人。 艾大哥，你严重了。 古玉桃哭道。 为了我干哥你妻离子散无家可归，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有情义的人。 艾蒿又连连摆手说，妻离子散并不可惜，最有情义我不敢当。 艾大哥请受我一拜吧。 古玉桃端端正正给艾蒿磕了个头。 我要替我干哥报答你。 艾蒿想钻出蚊帐把它搀起来，不想折断了柳枝，蚊帐蒙头裹脚缠身上，古玉桃带着一串笑声跑了。从这一天起，古玉桃来过10趟。20里长堤，只有一对旷男怨女，却并无失礼之处。有一天，艾蒿从2更等到3更，迎出7、8里，5更天明，古玉桃也没有到来，一连3天不见古玉桃的影子，艾蒿7上8下丢了魂儿。忽然从心里打了个寒颤，他知道自己爱上了这个野丫头了。一人有罪一人当，连累了古玉桃便是坑人害己。艾蒿就像急刹车，连忙收心敛性，向秋老虎坦白交代。正巧城里的房管局想从这个乡要一名房管员，秋老虎便悄悄把艾蒿打发走了。艾蒿刚走，古玉桃就来找他， 这三天他给艾蒿赶做了一双鞋，谁想乘兴而来，窝棚小屋换了人。他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在哥哥秋老虎身上，兄妹之间的扣子拴得更死了。那十天玉桃就像中了邪，心上眼里都没有我了。金蝉嘻嘻哈哈说完这段故事，我心中有数，他这不过是一时走神儿，月下老儿的红线拴住了我和他，就像一条线拴着两只蚂蚱，飞不了我也跑不了他。我非常喜爱这个纯洁善良的小伙子，也更看重艾蒿的人品，古玉桃的那颗心更是千金难买。一见古老茬子大败，我哭了。回乡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，多么难熬的一年零一个月呀！可是我满肚子委屈，却没有掉一个眼泪疙瘩。我是全家的主心骨，全家老小已经陪着我心惊肉跳，六神不安。只有我挺直腰杆子，他们才能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。我的父母是飘下一片落叶都怕砸破头的平民百姓，我的妻子每天夜里都哭湿了枕头，我只有打掉了牙咽进肚里，不能惊吓妻儿老小。门前冷落车马稀，亲朋好友都不敢登门，我正处于过节寒打的状况，也不敢破帽遮掩过世，只能躲进小院不外出，也就无处可哭了。但是扑到古老茬子大伯怀里，我就是哭出倾盆大雨，哭上七七四十九天，他也能忍受。小时候古老茬子大伯扛着我逛庙会，我看不见跑旱船的村姑，踩高跷的渔婆，小车会的公子又哭又闹，他把我顶在头上。古老茬子大伯带我到柳棵子地打鸟，吉利狗子扎在我的光脚烟上，我疼得扯着脖子哭叫，惊散了正在鸟夹子上啄食的一嘟噜肉似的鸟，他一点也不气恼，跑过来给我捏下脚心上的吉利狗子，在针眼似的伤口上一口一口吹凉气。古老茬子大伯在大河上摇船，我在渡口上玩耍，他将满船的车辆人马送到半路途中，我下到浅水窝摸螃蟹，螃蟹钳子夹住我的手，我哭叫的喊破了嗓子，古老茬子大伯把大刀一扔，扑通下河，浮水过来捏碎了螃蟹壳子，大船却在河心打转。还有一回我捅狗牙，恶狗咬了我的脚脖子一口，疼得我满地打滚。古老茬子大伯听见我的哭声赶来，像一只下山的虎追上那条恶狗，扯住狗腿抡上了天，把那条恶狗摔成一堆烂泥。虽然我已经二十挂零，念过大学，出版了几本书，娶妻生子五尺多高，但是在古老茬子大伯眼里，我依然是个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。村外低坡杜梨树下，古老茬子大伯正放两头大肚子蝈蝈似的草驴，他没有退出大社办小社，闷闷不乐，火气很大，乡里和大社都不敢惹他，就暗中叮嘱村里的头目人，叫他放驴遛马看亲儿守桥管船，走来走去只有他和他的影子。 这几天，全村男女社员都到村外义务劳动，小小榆林村进了街，空落落，鸦雀无声，杜梨树下的古老茬子大伯更显得孤孤单单。他已经花白了头，脸上也很见老，身上穿一件白汗衫，露出黑白的双臂，像两根枣木杠子，脚下那包头打掌的洒鞋能踢得青石溜肉翻滚。没有一个胆大包天的小伙子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跟他硬碰硬。 大伯，我哽咽着喊了一声，扑奔过去。他叫着我的名字，也大步奔过来。我泪如雨下，他老泪纵横，爷儿俩就像生死离别又相见一样。 金盏吓得直了眼，你还不赶快回家？古老茬子大伯忽然向倒茶门女婿大喝一声，叫他们娘俩准备酒饭。金盏慌忙上车，一溜烟进了村。我跟古老茬子大伯刚收住泪，金盏的自行车又去而复返，后架上坐着干娘爱窝窝，大梁上挎着古玉桃。 儿啊，儿啊！ 干娘爱窝窝不等金盏刹车，就跳下后座，跌跌撞撞向我走来。我又抢上前去，娘儿俩抱头大哭。 别哭了。 古玉桃左一把右一把抹着眼泪，却又嘴硬吆喝干娘， 我干哥没死外丧，落个整尸首回来，还带着口气儿，那就是捡个便宜啊。 看你多会说话。金盏嘟囔了一声，想到眼前就要到古玉桃的喜日，哭哭啼啼不吉利，我忙给干娘擦泪劝道， 啊，我能活着回来是个小喜，玉桃出阁是个大喜，双喜临门，应该阖家欢乐呀。 金盏连忙帮腔说， 哎，给虎哥捎个话，叫他回来，那就更是大团圆了。 虎哥是谁？谁是你的虎哥？ 古玉桃脸一沉，六月天下了一层九月霜。金盏忙躲到我背后，噤若寒蝉。我劝古玉桃说，你虽是坐地招夫，可也免不了乡规村俗，没有虎哥送亲，那就失礼了。 没有狗屁的虎哥，还有你这个干哥嘞。 古玉桃又跟我发起火来。 难道你是木头橛子，拴驴的庄子？ 哎呀，你的婚礼虎哥不露面，这不是存心叫他丢脸吗？ 那就请他摘下头上的乌纱帽来见我呗。 玉桃，你的大喜日子，我应该回避，不能出头。我被开除出党，无颜见乡亲父老。 我古玉桃没有开除你啊。 你又不是党员，何必强词夺理呢？啊？ 难道你把自个儿开除了吗？ 我没有举手，可也没敢反对呀。眼睛别只看三只圆，国家早晚有想起你的时候。古老茬子大伯振聋发聩的又高喊道，脑袋掉了完大的吧，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。干娘爱窝窝牵着我的手说， 儿啊，跟娘回家吧。 我从18重天上掉下来，被放逐到乐园里。这几年我一直脚踩两只船，1/3的时间住北京城里，1/3的时间住京郊农村。北京城里我住在青藤巷，这条胡同虽然跟中南海只隔一条马路，却是真正的都市里的村庄。我那座8丈大的小院落更像一座乡野农舍，富有田园风味。27年前，漫画界的一位朋友 曾将这个巴掌大的小院落画得像贾宝玉的怡红院。我骑在房顶的龙脊上，摇晃着一条柳枝，勾引一串串花蝴蝶向我飞来。漫画是允许夸张的，不必每个细节都较真儿，而且当时我全身即便长着100张嘴，也不敢牙蹦半个不字儿。这幅漫画的主题我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，只是那一串串花蝴蝶所谓何来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一晃22年，我重新出土，向那位朋友当面领教，才揭开谜团。原来是我少见多怪，将一串串的轻浮看成了一串串的花蝴蝶，而一串串的轻浮也就是一串串的银元。骂人不带脏字是本事，但是被骂的人莫名其妙也就枉费心机了。他是奉命作画，不能怪的。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我们握手言欢，和好如初了。但是鲁迅先生说过，讽刺的生命是真实，所以这幅漫画也就难以传世，并没有收入他的自选漫画集。不过以讹传讹，也能叫天南地北不明真相的人上当，而且有的人上当22年，甚至不愿改变先入为主的成见，也不愿亲临现场看个真假虚实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目睹不如耳闻，不失一贯正确。头一回光临设下的人，没有走到我的门前之前，一路上都曾东猜西想，他们将会看到一座古色古香而又富丽堂皇的北京大宅门，琉璃瓦顶的门楼，大红门上镶嵌着黄铜兽鼻扣环，七级青石台阶，门外左右四颗绿荫如伞的龙爪槐，还有两尊张牙舞爪的敦门石兽，高墙上爬满长青藤萝。走进门去，一座迎门而立的大影壁，拐过影壁便是一座假山，假山上生满青苔和奇花异卉。整个宅院高房大屋，抄手游廊，虽没有先生肥狗胖丫头，却会有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夹竹桃上挂着蝈蝈笼，几丛翠竹里拴着几只虎皮鹦鹉和红嘴绿八哥，正房里有人弹古筝低吟浅唱，厢房里有人弹钢琴奏的是蓝色的多瑙河，中西合璧，高雅之至。但是百闻不如一见，他们走到我的门前，一见之下目瞪口呆，一阵大失所望，又不禁哑然失笑。听说的、猜想的、眼见的，相差108000里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齐克建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这快要发芽面目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。 I want a bad, what a man, 说了那么多你们别慢慢，不是要反感就是要反感我不满的地方。读读读读读到书想哭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后背词，你你你你你